第五届卫生保健部门运动会开幕式20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。开幕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卫生保健部门的干部、选手、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平壤医科大学师生参加。本届运动会将分为两个组，在平壤体育馆等平壤市和各道体育馆、体育场、体育公园等进行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和拔河等项目比赛。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选手的列队行进，接着进行了晋万友医院和平壤妇产医院选手的男排比赛，还举行了朝鲜跆拳道委员会跆拳道选手团运动员的表演赛。